想我是喝醉了，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。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坐在走廊的尽头，让回忆陪着我，慢慢的微风流过暖暖的心头。记得去年一样的冬天，雪地足迹让流星点，步步都是最美的街，我们都在里面。两个人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回头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的下约定。两个人一颗心，遥远的思念从不回避，心中挂念你的叮咛，温暖的是永远的情。两个人一颗心，彼此感觉靠得更近，永不忘记我们定下约定。

去留下的创伤。太阳眼睛，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。太阳眼睛，不能延续过去留下的创伤。太阳眼睛，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。太阳眼睛，不能延续过去留下的创伤。 当你决定要分离，